伤心随几分，谁让你沉迷就让你上身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 有些人你曾经特别想追求，但是因为种种现实仅止于想象而已，勇敢地迈出那一步自然是最好的办法，但是既然已经错过，不妨想一想，所有美好的幻想或许都只是气球，越是美好想象越是胀大，直到你捅破的那一刻，一切都荡然无存。错过的美好与其当作想象中的气球，也别成为现实中的一场空欢喜。 谁不是靠想象，想了爱情的模样，若在爱恋的时光竭尽全貌，你因此亢奋一场，不是与句子抵挡，哦，用所有的倔强，非要把虚无的想象化成你要的形状，我羡慕你的坚强。或是被解放，我好奇你的方向，你去的是什么地方，哦，用所有的倔强，非要把虚无的想象化成你要的形状，我佩服你的胆量。黑市的女人想证明你不愿去伪装你的思想和渴望，明天会怎样，风美是忧伤，是空旷如门框，还是星空般明亮？ 我现在能想象。

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。